攻读马拉基亚先知书第一章。神谕上主借马拉基亚传于以色列的话。上主说，我爱了你们，而你们却说你怎样爱了我们。俄撒乌不是雅各伯的哥哥吗？上主的断语。但是我却爱了雅各伯，而恨了俄撒乌。我曾使他的山荒凉，使他的产业变为豺狼所住的旷野。如果厄东说，我们虽然被毁灭，但我们必要重建废墟。万军的上主却这样说，他们可以重建，但我必加以破坏。人们将称之为邪恶的地区，为上主永远愤恨的人民。你们必要亲眼看见，并且要说，上主连在以色列境界之外也显示了自己伟大。儿子应孝敬父亲，仆人应敬畏主人，但如果我是父亲，对我的孝敬在哪里？如果我是主人，对我的敬畏在哪里？司祭们，万军的上主对你们说，你们轻视了我的名，但你们却说，我们在什么事上轻视了你的名？就在你们以不洁的食物供奉在我的祭坛上。你们又说，我们在什么事上玷污了他？就是在你们说上主的台桌是可轻贱的时候。你们将一只盲目的畜生献为牺牲，不是罪过吗？你们奉献一只跛腿的或者有疾病的，不是罪过吗？将这样的礼品献给你的省长吧，看他是否会喜欢，会悦纳。万军的上主说，现在你们恳求天主开恩，叫他怜恤我们。这事既然是你们经手，看他是否会对你们垂青。万军的上主说，唯愿你们中有人关闭殿门，免得你们在我的祭坛上白白的点火。我不喜欢你们。万军的上主说，也不悦纳你们经手所献的祭品，因为从日出到日落，我的名在义民中大受显扬，到处有人为我的名焚香献祭，并奉献洁净的祭品，因为我的名在义民中大受显扬。万军的上主说，但你们却亵渎了他。既在你们说主的台桌是污秽的，上面的食物是可轻贱的时候，你们还说，哎，这是多么麻烦，你们且嗤之以鼻。万军的上主说，你们将夺来的跛腿的和有疾病的拿来献为祭品，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悦纳？上主说，那在家畜群中原有功的，且许了愿，却拿有疾病的献给上主的骗子是可诅咒的。我是大王，万军的上主说，我的名在义民中必受敬畏。